八连胜，又逢圣诞节，星星上下洋溢的都是喜气洋洋的气氛。叶修也没有挑这个时间去扫大家兴，至少也等过完这个节日再提醒大家要谨慎冷静吧。那棵纯手工制作的粗糙圣诞树被陈国再一次搬出，不过这次没再摆去网吧大厅搞活动，而是搬到了星星网吧的训练室，摆放到一角后就细心地装点起来。看着这棵圣诞树，叶修也不由得愣了愣，这已经是他第三次看到这棵圣诞树了，头回见那还是两年前，那时才从家室离开不到一个月，转眼两年过去了，自己居然真的在这间网吧组起了一支战队，杀回了联盟，冲到了积分榜第五。如今回头想来，叶修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这种事情居然真的能做到，而且做得还挺不错。 发什么呆呢？过来帮帮忙啊！ 陈果的吆喝声打断了叶修的思绪。陈果正在往圣诞树上挂着礼物，这些都是他为星星的大家准备的，每一件都被细心地包装起来，从礼物盒上完全看不出里边是什么。 哪个是我的？ 叶修一边帮他往圣诞树上挂着，一边随口问道。 不知道，大家到时自己挑吧，挑的哪个算哪个，这样才有趣。 陈果说。 那你自己呢？ 叶修问。 当然也有一份了。 哼，自己给自己准备礼物，这么有意思啊？ 什么叫自己给自己？这是星星送给星星每一位成员的礼物，我难道不是星星的一员吗？ 当然。 很好，就这样吧。 陈果挂上最后一件礼物，又仔细确认了一遍，确定无错后，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。 除了抽礼物，还有什么有趣的事吗？ 叶修问。 对你们而言，在这里随便打打荣耀，不就是最有趣的事了吗？ 偶尔玩玩其他的也不介意。 哦，联机打银河争霸？ 银河争霸是当下最流行的即时战略游戏。 看来你也想不到除了打游戏以外还有什么其他事可做了。 是啊，也是。 陈果把野子咬得挺重，他并不认为叶修会有什么好主意，毕竟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一起过节日了。 等大家来吧。 叶修坐到沙发上。 集思广益吗？ 陈果也坐过来。两人就这样坐着，一起望着天花板。一个是星星的队长，一个是星星的老板，在这种事上却都是分外没主意的人，或许是因为都过过太多亲人不在身旁的孤单日子。 咣！ 训练室的门被推开了，包子手里抓着包子走了进来。 哟，老大。 包子挥舞着包子和叶修打招呼，正准备再向陈果问候，却看到了房间角落的圣诞树。 哟，圣诞树。 于是下一刻，包子的招呼就果断跳过了陈果，送给了圣诞树。 是啊，圣诞树。 陈果没介意包子把他给跳过了，对于包子对看到圣诞树后的反应，他还是比较满意的。 树上挂的是礼物，到时候一人挑一件。 陈国介绍着。 好啊，谢老板。 包子点点头，然后挑了一件取了下来。 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。 陈国发愣。 是什么呢？ 包子却已经开始拆了。 切，你这家伙。是到时候，我说的是到时候，你没听到吗？ 陈果跳起来。 到时候，到什么时候啊？ 包子反问。 圣诞节的时候。 今天不就是啊？ 明天才是，今天是24号，圣诞前夕，平安夜，懂吗？ 哦，那我明天再拆好了。 包子点了点头，终于停止了拆礼物的动作。陈国有心上前夺回，但是 包子的手已经在那包装上留下了指印，他的手刚刚抓过真正的包子来着。陈果好郁闷，这怎么弄？再重新包装一下吗？正思考呢，又有人进来，进来后也是咦一声，已经发现了圣诞树。 嘿，是圣诞树。 包子殷勤地给来者介绍着， 上边挂的是礼物，自己挑一件，但是不能马上拆哦，要等明天圣诞节的时候。 包子介绍完了，朝陈国一脸不用客气的表情。 小孩子嘛，哪来那么多事儿啊？ 来人却是大步流星，根本没等陈国阻止，已经走到跟前，捡了一个最大的包装盒拿下来，三两下就已经拆开了。 我。 陈果这一刻真想嚎啕大哭啊。 看看是什么啊。 魏琛却已经将包装彻底拆除，这个体积最大的礼物赫然是一个嘻哈猴的靠枕。年过而立一脸唏嘘胡渣的魏琛拿着这个靠枕，一时间有点手足无措，一脸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摆弄的模样。 给我的嘛。 魏晨有点哭笑不得，这礼物和他真是一点都不搭呀。 你自己选的。 陈果声音听起来相当冷漠。礼物说是自选，但事实上他也有准备一点点提示的，结果还没等他节目开始，人就已经选完拆完了。陈果心都碎了。 这个能重选吗？包装还不是很烂，包子，快去找点透明胶带来，重新包回去。 是的，现在不能拆，要等明天圣诞节。 包子说着，真就去找胶带了。 门都没有，这个就是你的了。 陈果哪肯再纵容他们，几步上前，从魏琛手里拿过靠枕，又狠狠地塞到他怀里。看着魏琛一脸无辜的大叔样，再配着嘻哈猴。陈果是又好气又好笑。 就是这个，不许再换了。 于是他狠狠地又强调了一遍。这家伙捣了自己的乱，就让他抱着嘻哈猴丢脸去吧。但陈果到底还是低估了魏琛的承受能力。 好吧。 看到陈果的坚决，魏琛于是也就轻松地笑纳了，一手托了这靠枕，好像托塔李天王似的躲到了沙发那边一坐，靠枕真就塞到后背靠起来了。 哎，你的是什么？ 魏琛问一旁的叶修。 不知道，还没挑呢。 高风亮节呀。 叶修沉默，他本来想笑来着，但陈果正在狠狠地瞪着他。 要不我也先挑了。 叶修试探。 挑吧挑吧。 陈果无奈，再坚持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了，于是叶修也过去随手捡了一个。 哎，看看是什么。 叶修看了看陈果，好像没什么杀气，大概已经绝望了，于是也就果断拆了包装。那边包子一看老大都拆了，那得跟上节奏啊，连忙也拆自己手中的。这时苏沐橙和唐柔一道来了训练室，姑娘们之间总是要亲密一些，准备了圣诞礼物这种事儿，魏琛包子他们不知情，姑娘们却早在腻在一起的时候知悉了。只是此时进来一看，叶修包子那都已经在忙着拆礼物了。这好像和陈果的计划不太一样啊。 这是。 两人都疑惑。 别提了，你俩也去挑吧。 陈果郁闷。这时叶修的礼物已经拆开，拿到那里的东西哈哈一乐。 这个可以有。 哎，老夫和你换。 魏琛一秒钟都不带犹豫的飞快说道。 呵呵。 叶修拿笑声拒绝他，他拆到的是一个打火机，星星抽烟的就他和魏琛而已，显然这礼物就是针对他俩准备的，叶修抽的正合适。 老魏抽到什么了？ 刚来的苏沐橙和唐柔好奇问道。魏琛挪了挪身子， 把身后那个被他靠扁的嘻哈猴给两人看。两人果断都笑了出来，这礼物和魏琛实在是不笑不行的组合啊。 真会挑啊， 孙慕成说着，看到魏琛拿到这个，他知道这事儿是出了陈果的控制，难怪来时看到陈果有些郁闷。不过送礼物这种事重的就是这份心意，孙慕成倒是不太在意过程和结果，重要的是只是这股气氛，不是吗？ 以后会走哪儿都带着他吗？ 孙慕成笑着问魏琛。 你快去挑，再挑个打火机来，我和你换。 你可别想，挑了什么也不会和你换的。 孙慕成说着，也去圣诞树上取下一架，拆开后一看， 哎呦，我怎么拿到这个了？ 是什么？ 魏琛拎着他的嘻哈猴靠枕就凑过来，随时做着交易的准备。 这个应该给那位才对吗？ 苏慕成的手里赫然是一个录音笔，而他此时眼神所指的地方，莫凡正孤身走进训练室。录音笔，不说话的莫凡，这实在是一个挺精巧的组合。 好可惜啊，归我了。 苏慕成将礼物收了起来。魏琛看起来对这录音笔没多大兴趣。 哎，小唐是什么？ 拆开包装，唐柔挑到的礼物算是比较大众化的，一个漂亮的音乐盒而已。 有没有点比较爷们儿的东西啊？ 啊，是说我这个吗？ 包子转过身来，右手上戴了一只手套，一般人可能一时间看不出什么名堂，但是在场的这些个却一眼看出这是荣耀气功师的手套武器，是一款荣耀周边。这件礼物的用意也很明显，对转型气功师的方瑞来说，这礼物蛮有意义，只可惜现在。 包子，你洗手了吗？ 陈果沉着脸说道。